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68章，莅临。两人洗漱完，坐在沙发上看电影。袁子峰把出租屋特地改造了一下，沙发对面是一整面的投影墙，相当于一个小型的电影院。袁子峰还叫了外卖，两个人窝在屋子里看电影，这也是一种享受。李琴叔是什么时候睡过去的自己也不知道，袁子峰侧过头看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睡着了，神色放松，看上去睡得还不错。袁子峰从卧室里拿来被子替他盖上，继续睡觉。到了下半夜，外面突然下起了暴雨，风把窗户刮得哗啦作响的。李琴叔突然惊醒过来，掀开被子坐上轮椅就要去关窗，侧脸一看发现袁子峰也睡在沙发上了。电影已经放完了，停留在最后的画面上。他打了个哈欠，刚来到窗边，一道闪电突然照亮整片天空，一张看上去略有些扭曲诡异的脸突然出现在窗户外面。 啊！ 李琴叔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又是一道闪电划过去，外面那张脸已经不在了。玄子峰被他这一声惊醒了，一下坐起来。 怎么了？ 李琴叔坐在轮椅上还惊魂未定的，手止不住颤抖着。 刚刚窗外有人。 袁子峰走过来抱住他的头，轻轻拍拍他的后背。 做噩梦了？ 不是，真的有人。子峰。 袁子峰家住在三楼，他不觉得有人可以在窗户外站着，心里是不怎么信的，但为了让李琴叔安心，他还是打开窗户探头往外看了一眼。这是袁子峰住进来之后第一次看窗外的情景，只是这么一眼，他脸色蓦然地变了，因为在窗户下面一米的地方有一处很窄很小的平台，刚好可以容纳一个人站下，而那平台之上有一对非常明显的泥脚印。 是真的有人？ 袁子峰飞快地关上窗户，脸色凝重。 真的有人。 他安慰似的拍了拍李琴叔的后背。 我先推你去卧室休息，我打电话报警。 嗯，好。 李琴叔深吸了一口气，脸上的苍白之色还没有缓过来。警察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了，袁子峰有些庆幸自己早上没课，不然就不能在这陪着惊魂未定的李琴叔了。 有没有看清楚人长什么样子？ 脸上有伤。有点像是烧伤，有一只眼睛瞎了。除此之外想不起其他的了。 好，这件事我们会查的。 警察又来来回回查看了好几遍这才离开。袁子峰拍了拍李琴叔的肩膀。 没事，有我在呢。 李琴叔定定地看着袁子峰，突然开口道。 我觉得是莅临。 莅临？ 这个名字袁子峰已经很久没听到过了。当初厉家各分支抢夺财产的时候，害死了袁子峰父母，甚至后来放火烧屋的就是莅临的父亲厉伟东。在事情暴露后，他带着妻儿逃到了海外，但是一年以前他回国时已经被警方抓获蹲进大牢了呀。 当时厉卫东是从 M 国飞回国内的，所以大家下意识就觉得厉卫东的妻儿应该留在了 M 国，甚至不可能再回国了，毕竟他们也是重点通缉的对象。李钦书没想到居然会在 F 国看到厉林。 我不是很确定，因为他的脸部烧伤很严重，只能隐约看见轮廓，更何况从前我也只是远远地看过他一眼，对他并不熟悉。 但你心里有感觉是吗？ 对。我们要不要联系李雨锦？ 啊，我现在给他打电话，他们厉家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处理。 嗯。 李钦书叹了口气，有些疲惫地捏了捏太阳穴。他能感受到这个人就是从中餐厅开始跟着自己的，只是他没想到这个人居然会是厉林。如果不是乍看到那一眼让李钦书恍惚间想到了他，他也想不到这人居然会是曾经历史遗留问题。如果只是求财的小偷这都还好了，把钱给了就是了，可如果是厉林，事情就有些不太好办了，毕竟他为的不是财，他可能是想要他的命啊。李钦书觉得自己也挺无辜的呀，莫名其妙就卷进厉家的事儿里了，还成了香饽饽了，是所有厉家人都想杀的那个人。明明他跟李玉金早就分手了，如果票选世上最倒霉的人，李钦书觉得自己非自己莫属了。袁子峰飞快地拨通电话，跟李玉锦述说了情况，说到最后语气已经有些不太好了。你不是说厉家人不会再作妖了吗？你这厉家掌门人到底怎么当的呀？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 没死啊，80%是他，脸部严重烧伤，看上去挺扭曲的，李钦书说的。 居然没死，我订明天的飞机过来。 啊，你们厉家的事儿自己关上门解决，别再把李钦书牵扯进来。 你自己也小心。 袁子峰被厉雨锦这句突如其来的关心给呛着了，顿了半晌才道：那个，挂了。两人迅速挂断了电话，以避免那尴尬的气氛蔓延。 他怎么说？ 他明天飞过来，青天白日的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。再说了，我们已经叫警察了，他心里应该会有所戒备的。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你这两天还是别出门了，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。 你呢？ 我得上课去啊。 请假吧。别出门了，我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 放心吧，不会有事儿的，我保证遇到什么危险第一时间给你电话。李钦书皱紧眉头，见袁子峰神色坚定，也没有再劝，而是道： 第一时间给警察打电话。 行。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